别上这儿吹，知道吗？ 干什么呀？ 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 你们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 啊。 四门功课之一，绕口令是我们的基本功，知道吗？ 就你这样的？ 怎么了？ 我看不透啊！ 你看不透？ 对了， 看不透。哎 啊！ 我还不是说你， 嗯、 告诉你，今天在这儿啊，当着在座的观众 啊、 我说一个绕口令，你跟我学，你还不见得学得上来。 这话有点大了吧？ 怎么大了？ 啊，你说一个绕口令嘛，我笑不上来了。 哎， 行，咱俩试试呗。 试试啊！ 别人说你说一个绕口令，我要是笑上来呢？ 笑上来简单，我拜你为师， 我收你这么小徒弟了。 什么叫收？ 收！大伙儿别走啊，一会儿吃饭了啊。 什么叫吃饭？ 啊， 我还没说呢。 哦， 我说完了，你还不见得学得上来。 不是，我要学不上来，我拜你为师娘行吗？ 干嘛非拜我为师娘？你师娘呢？ 我师娘死了。 死了拿我填房子是吗？ 说行呗，乐意呗。 不乐意，你得拜我为师。 我行，拜你为师。 哎， 要你说吧。 我说了啊， 说吧。 听好了啊，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白 柳 棒棍， 有嘛呀这个？对不对？ 我兴许白说 啊，这有嘛？这让我说的、啊，您说呗。 我还说什么呀？我说你没听着，知道吗？ 我你说什么呢？我就说呀、啊。 我这说你个男人的，你听着点。 我是那样没？我 听着点。 我这跟观众沟通的互动的。 互动什么？你老老实实听着行吗？ 我老实实听的。 听着。 怎么听呀？ 怎么听不会 啊？ 拿耳朵听。 拿耳朵听、啊、 对， 行了，您说呗。 说了啊， 嗯，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别瞧耳朵来了，跑我这儿。 您不让我拿着耳朵听呗？ 拿耳朵听就是拿着耳朵听啊。 那你呢？ 站着老老实实的。 站好了。 站好了，别动了。 行行，这人事儿太多了。 谁事儿多呀？ 您说吧，说。 站好了。 站好了。 严肃点。 还严肃点， 严肃点。 行行，你说呗。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切，跑我这默哀来了。 您说什么？ 默哀来了。 我这不是默哀。 那您这是 想遗体告别了？ 一样啊，不像话，老老实实的。 就这么听了？ 就这么听。 行，您说吧，您说。 说了啊。 行行， 麻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完了？ 完了？ 就这呗？ 怎么了？ 这还便宜呢？这个？ 怎么了？ 这有门啊？这个？ 怎么了？你说？ 你听着，说打哪边？ 忘了，打南边。 打南边啊？ 对。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白胡子老猴？老猴像话吗？ 老什么？ 老头。 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姓猴。 老头姓猴？你什么玩意？不对。 不对吧？ 白胡子老头。 啊，你打说打南边来了个白头子老虎。 白头子老虎？ 不是，打南你别着急，我想想。你打南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对 对吧？ 对， 清楚吧？ 清楚。 换一个吧。 完了， 说白了， 往下说呢。 我下边还有么？ 还拐棍呢。 哦，对了，我拐棍没忘了。 哎，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拄个拐棍，这哪里绕嘴了？这个 是啊，您连那绕嘴的全扔了。 不是，还有 什么？还有蹦白的呢？ 啊，对，还有白说。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 哎， 老头儿煮了个白的奶油冰棍儿， 奶油冰棍儿，煮奶油冰棍儿像话？ 不，奶油冰棍儿不是白的吗？ 那不对，还有蹦呢。 啊，对，还有蹦呢。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 哎， 老头儿蹦， 蹦。 老头蹦， 老头闹肚子了。 老头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去平衡慢慢下沉，黑暗已在空中翻身，而我呢，我看不见，也许爱在梦的里边，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